维安理会应该就此达成共识。蓝通文又说，香港人民的权利正是被有系统地侵犯，认为北京实施的港区国安法正是压制自由，要求当局举行自由和公正的立法会选举。北京当局一直否认有侵犯人权行为，又指所谓强迫劳动问题是个别西方国家凭空编造的世纪谎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发表讲话时，谈到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情况。王毅表示，香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地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存在的法律漏洞，开启了香港形势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亦都保护了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王毅表示，近300万香港市民自发签名力挺香港国安法，近七成香港市民认为香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更加安全稳定，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深得人心。王毅表示，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407，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92，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日经平均指数报30,156点，升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4美元，卖出1,809.78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测今日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5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今时今日仲讲快乐，会唔会太离地呢？快乐系一种奢侈品，定系每个人生活嘅必需品嚟嘅咧？ 快乐需要学习，亦都需要练习。 咁点练啊？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快乐到场，主持李秋婷，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发现快乐的奥义。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23日，夏宝龙指需坚持爱国者治港，要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政府开始为优先群组网上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16宗确诊，13宗本地个案，4宗源头不明。 英国分阶段放宽防疫禁令，下月初重开学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的朝早来到8:09，今天在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和大家在主持的。欢迎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观众听众早晨。讲下外面的靶场消息先。今天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和粉岭新围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疫苗都跟大家讲了几天了，看到疫苗方面就科兴上星期五这个疫苗就是来了香港的了。今天凌晨起就可以在网上做一个预约的步骤了，开始了。看到5个的优先群组，包括一些医护人员、院舍的员工、院友、维持必要公共服务人员、跨境运输工作人员，还有长者，讲的是6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都可以上网预约的。而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可以由最多2个的照顾者陪同一起去打针去接种的，所以预约的时候就要一起去填埋这个资料。今早我们都上过7:00的时候都上过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预约系统的网页，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个网址，就是 bookingdot.covidvaccine.gov.hk。其實呢個網頁咧入到去嘅時候咧，已經係寫住見到話科興疫苗，咁亦都係有接種疫苗嘅一啲地點啦，譬如寫到就話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啊，亦或係醫管局下下嘅選定普通科門診診所啊咁。咁入邊都講到譬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好似有幾個區咧，而家話5個區都有一啲中心可以打嘅。入面有一些嘅注意事項啦，跟住再撳入去咧，就見到話，可以開始預約喎，咁你咧就要同意佢一啲嘅條款咁樣嘅。入面咧就再有一啲嘅資料要填啦，好似話要填你嘅名啦、你嘅身份證啦、你嘅出生日期啦、你係屬於邊個群組啊？你係長者啊，亦或係優先群組等等咧咁。咁啊，亦都係咧，之後咧就要填一啲嘅接種嘅須知，咁亦都講到可能會有一啲嘅副作用嘅喎，咁你都要係揀選咗話你係即係清楚明白，係確認清楚嘅。咁之後咧就再入多個版面咧，就會再睇到咧你係一個乜嘢嘅群組啊？你想去揀邊個地區嘅中心啊？邊個時段啊去接種咧？咁有一啲咁嘅資料咧係要你揀翻同埋係填翻嘅，個網頁大概係咁嘅。不過詳細嘅情況咧都可以請我哋嘅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早晨。 早晨，阿罗文。早晨。 早晨，施永恒局长。头先咧，我就即系都自己上过个网嗰度。今朝早啦，10:00嗰阵睇过啦。嗰、那个嘅你自己观察到嗰个成个流通嘅情况啊，个预约系统个运作情况如何？ 其实咧，非常之感谢市民咧支持今次嘅预约接种疫苗嘅。咁喺過去嗰即係10多個鐘啦，我哋其實咧就非即係8個鐘到啦其實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咧就喺開始一段嘅時間咧，我哋已經有成千上萬嘅即係預約申請咧，就已經入咗我哋個系統裏面。所以咧喺開始嗰時候咧，即係幾分鐘啊，10多分鐘咧，咁大家市民咧可能會遇到啲擠塞嘅情況。咁但係因為我哋有資科版嘅同事咧，就其實咧就喺度準備一切，亦都係候命嘅。咁所以好快咧，亦都疏導咗嗰個擠塞。咁咧就直到目前為止咧，好高興同大家做個匯報。我哋咧有差不多30,000個嘅預約咧，已經係成功申請咗預約。咁一切都係非常之順利嘅。嗱，我心諗咧，今朝可能翻工嘅時間都有啲朋友咧，就都係可能會進行預約嘅。 咁或者都因為個人數可能會多咧，咁大家可能要等幾分鐘。我哋個系統有個叫做排隊系統啊。簡單講咧，就如果大家入到個網站，如果好多朋友同一時間去做個預約咧，可能大家要等幾分鐘。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大家一齊同心抗疫，守護好香港。 嗯，頭先講話三萬幾呢個數係截至今朝幾點啊？ 今朝嘅7:30到8:00到咧，因為我都為咗今次嘅電台節目咧，我都不斷咧都審視翻啊，我哋整體個過程都發覺即係能夠可以喺個大氣電波為大家做個報告。差不多接近30,000的申請就已經是順利已經預約的了。 剛才講到話有啲塞車的情況，見到不同傳媒、不同報章都話，即係今天凌晨啊，唔係尋晚啦，即係開咗個網之後咧，預約系統一開咗，即刻上去的時候咧，都見到話擠塞咧，都成有啲半個鐘啦，有啲話去到一個鐘啦。咁其實呢個系統嗰個容量咧，係咪都即係有個上限啊，或者係未必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嘅咧？嚟緊會唔會再有呢啲問題出現呢？可能？ 其實任何嘅電腦系統咧都會有一個嘅上限嘅，但係即係剛才講咧，我哋又用咗一個嘅技術咧，就一個 queuing system 一個排隊嘅系統咧。簡單講咧，如果嗰、那個人數係比較多咧，就自不然大家可能會個排隊嘅時間就會比較長。我哋咧就會通知翻我哋嘅預約申請者啦，啊可能大家係要排隊排得比較長嘅時間啦。咁但係琴日咧就的而且確咧就真係超逾咗一般我哋嘅系統可以接受容量，所以開頭嗰時候咧有啲塞車嘅情況，咁我哋咧就調校咗個系統咧，咁就於是大約係12:40到啦，咁、那個系統咧就非常之順暢啦，咁亦都係完全咧就唔需要等待咧就已經可以完成有關嘅預約嘅。咁、今朝咧就我哋會繼續審視嘅，因為可能第二個高峰咧都可能係大家起身上班嘅時間啦。咁直到目前為止咧，就個系統我哋睇到咧都叫做順暢。咁但係我哋會有班同事，正如剛才講咧，係會即係日夜咁樣係審視住整個系統，確保咧個系統能夠即係順利順暢咁樣為市民服務啦。 嗱、各位觀眾聽眾啦，如果今朝或者尋晚啊都試過係用過呢個預約系統嘅話，有冇上過個網頁咧睇到嗰個情況係點咧？都歡迎你打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嘅。咁啊，繼續想問一下局長啦，頭先就講到即係。一啲嘅流暢度嘅情況啦，個運作嘅情況啦，嗰個預約系統。講下啲實際啦，如果一個市民啦，要訂一個要訂咗某一個時間，訂咗某一個地點係要打針嘅話，咁但係要改第二支針啦。如果我打完第一支針，我第二支針我真係唔得閒嚟啦，要改嘅話，會唔會出現話即係我原本要再去揾嘅時間又已經滿曬額啦，咁我要點算咧？咁一啲實際嘅問題可以點樣做？如果我第二支針我唔得閒嚟嘅話， 我先講講整個個預約嘅流程，同埋咧或者係點樣我哋可以幫助到市民咧，就記到個時間去做個疫苗嘅接種啦。咁其實正如阿羅文你所講咧，我哋個流程咧就會喺同一個網站為大家咧就已經預約好第一針同埋第二針嘅時間。但我哋咧都完全理解到咧，香港嘅市民一般嘅步伐都非常之急促嘅，好可能咧就預約咗之後咧，或者因為事忙咧，未必會記得好清楚。所以喺我哋個系統裏面，當大家預約成功咧，我哋會有一個嘅短信咧，就俾翻大家嗰、那個手機，咁咧就係通知翻你已經成功預約，亦都咧就嗰、那個時間係幾時，咁係第一針同埋第二針。咁到打第一針嘅時間已經可能係嗰幾日啊，或一段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喺打第一針之前嗰日嘅嗰日咧，就會係再 send 多個短信，咁啊通知，聽日咧你應該打第一針咯噃，咁就去你預約咗個地點去打接種啦，咁然後去到第二針咧，可能隔嘅時間更加耐啦，可能已經係即係幾個禮拜之後，咁我哋咧就會再喺接種第二針之前嘅時間咧，早一日，咁咧就會。係有一個短信係提醒大家嘅，咁因為始終咧依個疫苗都係非常之珍貴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就盡量用好個疫苗咧就唔好浪費。咁譬如話頭先阿羅文你所講，可能真係就算點樣講都好，我都可能因為個工作或者其他原因，可能要改個時間嘅喎，咁點搞咧？咁嗱，譬如話如果你係第一針都未接種嘅咧，咁、那個情況咧就可以咧就係話取消咗有關嘅預約，然後咧就。再預約翻同樣兩針，咁如果係第二針即係未打咗第一針啦，但係第二針未打喎，咁 咁咧你亦都可以咧就入翻去個網站咧，就係、是、再安排咧就第二針嘅時間。當然啦，就我亦都有理解咧，就話啊，如果我想打嘅，換咗咯喎，咁我亦都可以咧有個熱線電話咧，就俾大家咧就做一個嘅預約。咁同埋咧，我另外我講一講咧，嗱，如果大家第二針唔記得咗打，或者甚至唔記得咗去，雖然有一個短信提醒唔記得去咧，請大家唔好介意，我哋政府可能咧亦都會再不斷咧就會 send 一啲短信嘅，譬如話舉例，如果你過咗第二針時間冇出現咧。我哋因為咧就擔心啲市民打第一針冇打第二針咧，其實個保護都係未足夠嘅。 嗯， 我哋咧就會再 send 個短信咧，俾個短信佢。喂，你應該去打第二針喎，冇打喎，你要再預約啦咁。 嗯， 一次，然後咧，佢亦都幾日之後亦都冇去喎，我哋會再 send 個短信。請大家咧留意，你要打第二針喎，你仲未去再重新預約喎咁，我再會用短信提去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之後嗰段時間佢仍然都冇出現咧，我哋就好似啦，就會有專人去打佢哋嗰個預留個手提電話咧，就提醒佢，因為始終咧要做好呢個疫苗接種兩針，然後先至可以做到嗰個預期嗰個保護嘅。所以整體嘅流程由大家預約到預約咗之後要去到做個提醒，再跟住如果真係因為事忙唔記得咗要。或者是怎樣呢，我們都是有整套的安排呢，盡量貼心地就為市民提供好的服務。 剛才局長說到有個熱線電話，是不是說如果滿了額的話都可以打回個電話，不如說一下這個電話是多少號？ 手頭呢就其實最簡單就是大家就是打1823，那就已經就可以就提供到相關服務了。 如果 這個1823大家都可能深入民心的，可能大家用好我們的政府服務。 如果打第一針，即應該說如果選了第一針是科興，我可不可以在一個系統上選第二針是、即 BeyondTech 是另一隻，系統會不會是不讓我這樣做的？ 這個是不容許的，因為呢始終呢為了能夠做好個服務做一個保護咧，你兩針咧就應該係同一個即係型號嘅，即係科興就係科興啊，即係話 BeyondTech 伏必泰就伏必泰。咁嗱，不過當然啦，依家講呢個咧都言之尚早嘅。我哋依家現時手上邊咧就係、是、主要係即係科興疫苗啦。咁稍後嘅時間咧，就如果有BeyondTech 嚟到香港咧、我哋咧就會係開放埋咧，就俾市民咧就接種就係 BeyondTech。咁嗰時候咧就喺個網頁裏面咧，當大家一進入咗個網頁咧，就會係俾大家咧就睇到科興、伏必泰。咁大家如果係揀科興嘅咧，就會去到咧就係、是、有科興疫苗打嘅中心，咁咧就俾大家咧去揀時間同日期咯。但如果係 BeyondTech 咧，就會係另外嘅中心，因為咧依家其實處理啲疫苗咧，我哋亦都要做得好個即係分。個地點嘅，所以咧就係、是同一個中心咧，只係有一種嘅疫苗咧，就俾大家打，所以咧就先打咗揀咗疫苗，然後咧就會去到有依個疫苗嘅中心咧，就可以俾大家揀個時間同埋地點啦，啊個日期啦。 另外我見到咧，譬如打完針之後咧，有兩樣嘢嘅，有紙本針卡啦，有電子針卡啦，咁其實電子針卡有咩用嘅咧？ 嗱，其實咁樣講嘅，即係一般我哋打完之後咧，都會有一個紙本針卡。第一針已經有個紙本針卡俾大家噶啦，咁大家咧可以做個記錄。但我哋都亦完全明白到咧，就係話紙本針卡咧，有時第一咧可能唔見啦，或者咧就亦都會有個損毀嘅。所以我亦都咧就係鼓勵我哋香港市民咧，用一個咧就電子，亦都用好個科技咧，做翻好呢個咁重要嘅疫苗嘅接種記錄。所以在我們的安排裏面，如果大家去那五間個社區的疫苗接種中心呢，我們就一個外展隊就幫大家呢就下載我們那個就是電子針卡，用一個自方便的系統，我們會幫大家呢就下載個自方便一個的程式。那這個自方便的程式呢就會包不同的政府部門，亦都包埋呢個針卡嗰個記錄啦。咁以後咧就大家攞住呢個針卡咧，就唔使驚話咧就呢個紙本會跌咗啊或者遺漏。咁至於呢個針卡做完個接種疫苗之後，會唔會可以方便到我哋不同嘅經濟活動嘅話過關咧？咁咧我哋咧就係、是、要睇翻嗰個整個即係疫情嘅情況啦，同埋疫苗嘅接種情況咧，然後咧我哋稍後咧就再會詳細討論呢個問題啦。 咁但係即係講緊呢個電子針卡，如果我一啲老人家或者長者係冇智能電話嘅，咁就冇得用噶咯。呢個 係 咪咁？ 可能咧就要係有個紙本嘅針卡。所以點解我哋咧就係、都理解到香港市民咧，雖然絕大部分都有智能手機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咧，我哋唔排除可能有部分嘅長者啊，或者其他人士咧，佢未必有個智能手機，咁所以咧就我哋會俾個紙板嘅一個嘅針卡俾佢。咁而咧，就算冇手機，咁我都有個紙板啦。咁咧就希望咧就可以盡量貼心，咁係做好個服務啦。 呢個日後對通關有冇用㗎？紙板呢個都可以嘅。 我哋期望咧，當個疫情咧受到控制。咁接種嘅疫苗咧，就亦都係順利咁展開，亦都好大部分嘅市民可以接種到疫苗咧，做個防疫抗疫工作咧，我哋就希望可以咧就盡快咧就推動嗰個通關，同埋可能咧就多啲嘅經濟活動啦。始終即係差不多過咗一年啦，我哋嘅無論係市民嘅生活同埋或者經濟活動咧，都係受到呢個疫情咧好大影響嘅。咁的而且確今次疫苗嘅接種咧，我哋好高興咧得到中央支持咧，我哋有即係方疫苗咧已經嚟到香港為我哋市民可以提供接種咧，希望大家一齊用好呢個機會咧，從而即係可以保護好自己，保護屋企人，亦都保護身邊嘅朋友啊。咁大家一齊可以同心抗疫。 OK， 另外都想講下啦，因為咧近日一啲食肆啊，同埋一啲場所咧就可以即係放寬翻部分一啲措施，咁但係咧就要掃呢個安心出行啦。而家見到係咪安心出行嗰個下載量都高咗好多？ 到今日。嚟咧，我睇咗個數字已經去到279万啦。咁喺度咧，亦都要多謝市民大眾嘅支持呢個安心出行。始終安心出行咧，就係要有市民大眾嘅配合同埋支持咧，先至可以發揮個預期效果。其實佢係一個幫助我哋市民咧，方便記錄佢自己嘅出行嘅資料，同埋咧就如果即係不幸地去嘅地點咧係曾經有個確診者同一時間去過嘅。亦都可以咧，好快即時咁咧，我哋將呢個資訊咧透過個智能手機咧，就通知翻個市民，等佢知道自己個感染風險咧係提高咗嘅，從而可能即刻去做翻個測試，確保自己咧就係冇受過感染，咁從而咧就可以保護好自己，亦都即係保護屋企人、保護家人。保護身邊的朋友嘛。 見到網上有些人說呢，就說見到過去一個星期啦，下載量排名第一位的國家和地方呢，很多都不只是香港，說譬如說的太平洋啊、加勒比海島國啊，那為什麼有這些這麼有趣的現象的？是不是平台資料有什麼出錯還是怎 樣？根據這些這排名榜呢，我們就真的不知道譬如 Apple 或 Google 呢它怎樣安排啦。不過我自己的理解是這樣的，香港的而且確呢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咁好多嘅朋友咧，可能咧或者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係留學啊或工作，咁又攞住嗰個地區嘅手機咧就翻嚟香港，咁於是咧用嗰個手機去進行翻嗰個安心出行嘅登記咧，咁可能咧就會喺個記錄上咧就係去咗其他國家。咁但係其實我自己睇過咧，嗰279万嘅登記咧，有超過97% 咧都係香港嘅即係本身個手機喺個記錄係我哋手香港嘅。咁所以我自己個睇法咧，就應該都幾有都幾代表香港嘅情況嘅。我相信香港絕大部分嘅朋友嘅手機咧，都係香港嘅手機。咁但係你話有幾個 percent 嘅手機咧喺海外嘅咧，我覺得亦都唔出奇咯。 即係唔係話即係有啲奇怪嘅數字，或者佢哋突然間喺其他地方都多咗好多人下載，就應該唔係咁樣係嘛？ 我相信應該唔係咁啊，即係如果喺其他地方你下載呢個咁安心出行都冇作用嘅。咁正如剛才講，亦都嗰個比例咧，即係大概係2%-3%啦。咁呢個亦都係幾代表性嘅，因為香港我諗有2%-3%嘅朋友喺海外翻嚟啊，或者係海外嘅友人喺香港工作或者係生活咧，亦都絕對唔出奇嘅。 點評估而家安心出行嗰個嘅成效啊？即係因為嗱，知道下載量幾多啦，下載次數幾多啦，但係唔知道幾多人用嘅。 正正因為咧，就我哋要，我哋亦都理解我哋香港市民對私隱嘅關注咧，所以所有掃咗呢個二維碼記錄咗嘅即係個出入個記錄咧，全部都係喺翻嗰個市民自己嗰個手機嗰度嘅。咁我哋亦都。冇一個嘅中央記錄系統咧，知道究竟有幾多位係掃咗呢個二維碼，或者係去過邊度，我完全冇呢個中央記錄。所以咧，其實羅文啊，我哋就冇呢個資料咧，就究竟係話呢279万嘅市民咧， 下載咗呢個安心出行之後，究竟佢用嗰個安心出行去過邊啊，或者做過啲即係邊啲地方嘅探訪啊，我哋完全係冇呢個記錄嘅。咁呢個亦都係為咗確保令到市民咧對於私隱呢個關注係一個安心啦。 嗯，點睇？因為好似有啲報道都話比較多人去到一啲鋪頭啦，如果要留資料嘅話，都係選擇寫紙啦，留低自己嘅資料啦，而唔用安心出行嘅。你點睇啊？即係你有冇觀察到其實邊樣多啲咧？或者點睇有啲咁嘅現象？ 我哋睇到咧就掃安心出行嘅都係較為多嘅，咁但亦都真係有部分嘅市民咧就選擇即係留個紙仔。咁但係我想提咧，你如果係寫個紙板嘅記錄咧，其實第一就係話會變咗減慢咗整個嗰、那個通知嘅速度。 嗯。 譬如舉個例子，如果你係用安心出行一掃咗咧，我哋一發覺如果你去個地點係同樣有啲確診者去過嘅，我哋就可以即時透過一個嘅手機，將呢啲去過確診者地點就去過你自己嘅手機裏面咧，就做個比對，喺你自己嘅手機做個比對，你咪即時知道自己嘅感染風險有冇升高咯。但如果你話用紙板嘅咧，我仲要去到個現場攞到嗰個負責人 俾 到嘅資料，然後我先逐個打電話。其實整個流程係慢曬，無 形 之中你個保護係減弱咗嘅。 好啊，同阿局長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嘅就係創新及科技局長薛永恆。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发表讲话时，谈到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情况。王毅表示，香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地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存在的法律漏洞，开启了香港形势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亦都保护了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王毅说，近300万香港市民自发签名力挺香港国安法，近七成香港市民认为香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更加安全稳定，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深得人心。王毅说，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何俊仁和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被控涉及前年的8月18号参与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发表声明，表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扼杀人权，呼吁要透过所有选项追究北京压制香港的责任。波洛西在声明中表示，在李柱铭身上体现出勇气和原则，赞扬他一直透过和平方式争取香港和中国的民主自由。现时涉及李柱铭和其他民主派领袖的审讯是对法治的侮辱，并且发出北京压制港人权利与自由的可怕讯息。波洛西强调，若果因为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将会失去在全球其他地方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新型肺炎死亡人数突破50万，确诊人数超过2800万。总统拜登和夫人、副总统何锦丽和丈夫在白宫南草坪举行默哀仪式。拜登说，新型肺炎死亡人数达到50万是一个严峻而令人心碎的里程碑，疫情大流行死亡的美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和越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要多。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够接受如此残酷的命运，尽管已经同疫情作长期斗争，但必须抗拒由悲伤变得麻木。他表示，必须终止导致家庭、社会和国家分裂的错误信息，强调付出的生命已经太多，全国必须团结奋斗。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05，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407，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92，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8.29美元，卖出1808.9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两宗嘅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较早前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重复多次就是清水湾道落返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哈林食失眠， 阿米克都是已婚男士啦。 譬如东京有个寿司之神嘅店， 本来就谂住倾下悲秋啦，而我两位拍档咧，好明显仲喺春天。 黑色星期五咧，都唔系难认。 某一啲店系一个朝圣嘅地方。 你苏轼嘅眼神咧，我终于见到个悲秋。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在古代要兴建一座城市绝对不容易，而希腊雅典就懂得运用地心吸力解决食水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兴建大型输水管，然后再将水送到去市中心。 他们还用了短短9年时间就建好了代表性建筑物巴特农神殿。为 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建好这座这么高的神殿呢？电视节目 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2021年2月23日，夏宝龙指需坚持爱国者治港，要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政府开始为优先群组网上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16宗确诊，13宗本地个案，4宗源头不明。 英国分阶段放宽防疫禁令，下月初重开学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回嚟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讲下一个政治嘅话题，见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啦，寻日就喺一个研讨会嗰度咧讲到有关于爱国者治港。佢喺讲话度咧提到呢个咧就系香港特区推行港人治港嘅最低标准。咁入边咧提到爱国者嘅标准咧有三个，咁另外亦都提到咧有啲唔属于爱国者嘅范畴，咁好似就话触犯香港国安法啦、歇斯底里攻击中央政府或者系滥炒派等等嘅。其後亦都講到啦，要落實咧係愛國者治港，要完善選舉制度，呢個咧係必須喺中央主導之下進行嘅。咁啊講到咧，都要必須要有一個健全嘅制度保障，確保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組成人員以及係重要嘅機構咧、法定機構咧嘅負責人咧，都係真正愛國者擔任。嗱，呢一個嘅説法咧，究竟會有啲咩嚟緊，有啲咩影響咧？會唔會有啲咩新進展咧？都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早晨。 早晨， 林文。早晨，葉國謙。想問一下啦，夏寶龍，即係今次夏寶龍主任今次呢個講話咧，你自己即係個睇法係點啦？覺得有啲咩意義存在咧？ 喺兩會之前咧，夏主任作出咁樣嘅一個演說咧，我覺得係好坦率去表明咧，中央對現時香港嗰個係非常之關心嘅，因為香港喺前年即係。19年的時候出現了這種這樣的黑暴事件，亦出現了呢有些人提出了呢即是攬炒派提出了35+之後呢去奪取或者去影響干擾整個的行政特區行政的那個主導權，這方面呢是令至到呢而家夏主任都好清楚講到講明咧，而家嘅選舉制度係有問題嘅，因此咧係需要改變要變革，能夠適應翻愛國者治港呢個理念，呢個係一個原則，一個底線。所以咧，你今次嘅發言咧講話咧，我覺得係表明咗中央係對香港未來咧，即係覺得點樣使到一國兩制能夠真真正正係按照原有嘅初心去進行咧，呢、 okay. 點上面係非常之重要咯。 講到愛國者治港啦，咁佢哋都講到有一啲唔係愛國者行列入邊嘅人咧，頭先講到話，譬如攬炒派啊等等呢啲反中亂港者咁，其實係咪唔係呢一類佢提到嘅反中亂港人士就係屬於愛國者咧？點樣定啊？其實 呢一點咧，佢都提咗一啲嘅標準嘅，正如一開始嘅時候都提及到嘅咁你最緊要嘅你。即係愛國者係必須係真心擁護嗰個國家嘅主權啦，咁樣咁有啲你發覺到咧，特別嗰啲攬炒派嚟講，即係或者係啲組亂分子咧，佢連而家嘅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佢其實係唔承認嘅。佢我話愛國，不過我係咩國，我係可以知道。反正我嚟講就係要反你嘅呢個中央你對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嚟講，佢又唔去。去正面地講自己承認與接受與唔接受，所以愛國者嘅第一個標準咧，就係你需要擁護國家嘅主權。如果擁護國家嘅主權咧，就已經係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是、你喺對過程之中全部都係炫耀對祖國嘅，即係對自己國家嘅反叛行為咧，作為政治資本係咁樣嘅喎。咁所以你。呢啲人如果進入到嘅現有嘅，包括咗選舉團啦，一個行政上官嘅一個呢個選舉團啦，或者係入到去立法會咧，呢個完全係可以改變咗成個特區政府嘅嗰個管治權嘅。咁呢點我中央係不可能去接受，就係所以因而咧，即係你現時嘅選舉制度咧，睇嚟咧。透過19年20年的這一方面，大家都看到呢是有漏洞，是可以出現了透過現有的選舉制度可以改變了或者影響了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 見到佢講到愛國者嗰度都有三個點啦，咁啊講到包括係話必須係要即係真心維持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啦。另外就愛國者必然係全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啦。嗱，另一點有個大家都留意嘅就話允許不同嘅政見，咁但係有一條紅線咧，就係唔能夠損害國家根本制度，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嘅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中國共產黨咧就係中國特別社會主義制度嘅領導者，創立同埋領導一國兩制。咁如果你話擁護一國兩制嘅話，同時咧又反對一國兩制嘅創立者、領導者咧，就係自相矛盾。 係 點樣解讀呢？因為有啲人講法就話，係咪日後譬如係立法會議員係屬於治港者而一個範圍之一啦，係唔可以批評或者係即係講共產黨一啲負面嘅嘢咧？ 嗱，呢個咧就唔可以批評呢個假嘅，一定會可以批評。喺現有現在嘅內地，亦有不少對一個共產黨喺方面可以改造得不足嘅地方，大家包括學者、包括普通市民都有好多嘅呢個指出嚇。但係呢種都係從一種善意嘅，唔係一種推翻佢嘅一種咁樣嘅出發點。所以一國兩制其實我覺得一定要喺過往廿三、廿四年裏面出現嘅就，我將佢係模化一國嚟講咧，就將佢模糊嘅情況點樣咧？總之我話愛國，我要呢個我唔會犯呢、這個犯呢、這個不愛國。但嚟講咧，共產黨因為以現在一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共產黨係領導下邊多黨合作制而進行嘅有呢、這個而實行嘅一個有關政權。咁你挑空咗講嘅話，我係愛國，不過我唔愛共產黨，唔愛下面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你呢點有乜可能會係愛國者咧？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你批評你指出一個執政者或者一個執政黨裏面嘅不足，其實我亦知道共產黨嚟講可以不斷地去自我完善，透過好多嘅前景啊等等去將自己錯誤嘅糾正。所以咧，不能夠講話，因為我唔認同共產黨，我就係變成咗唔係愛國者。但你如果係去謀求去推翻共產黨並且妖魔化共產黨，而並且如果喺個行動上面嘅詆毀造謠咧，呢、這個睇嚟就唔係愛國者。 OK， 另外有一點都很重要，就是講到話要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啦，咁就要完善相關的制度。呢、這個講法是咪即係要嚟緊改一啲嘅選舉制度啊？又話咧，亦都話呢個完善嘅選舉制度之下咧，都係要必須於尊重中央嘅主導權啦。咁喺中央嘅主導之下去完善選舉制度嘅，咁係咪都係應該係會跟翻而家即係政改五部曲嗰啲做法去完善嘅？係咪咁樣？ 大家睇到咧，就中央對整個香港政治架構，嗰、那個一定係有主導，直情係主導啦，都唔係話冇主導權嘅問題。根本佢係一路主導緊。咁因為呢個係政權嘅問題。咁大家都睇到咧，即係以現時嘅選舉制度一定都要有所改變嘅。好簡單講嘅就係嚟緊嘅特區行政長官嘅選舉，行政官都要有啲改變啦。嗱，點解咧？你裏邊喺政界裏邊有成117個議席咧，係由區議會議員所組成。但大家知道今屆嘅區議會咧嘅議員咧，如果依117席一定係落喺啲攬炒派嘅手裏邊嘅。咁你要下啦，呢點上面明顯嘅就係有問題出咗嚟啦。咁現在如果要進行有關即係呢個選舉制度的改變，呢個第一個要改變喎，一個係完全係因為嚟緊嘅選舉委員會嚟咧，係按照基本法裏邊附件一裏邊去進行嘅。咁呢個附件一裏邊咧所展示嘅咧就係由四個組界別組成。咁呢個裏邊嘅內容係可以有方面改變嘅。咁當然呢個就係正正就係有中央嘅角色嘅存在啦。我哋如果要睇嘅咧，即係要去即係有關嘅而家都好提及到要完善選舉制度咧。嚟緊嘅人大，我覺得大家即係有咩做法，而家我哋係唔知道嘅但係喺上一屆嘅人大，即唔係應該上一屆，係上一年嘅人大常委、人大會議裏邊咧，其實大家都幾班咧就作出咗港區港法嘅決定嘅呢、這個係交人大常委會咧係進行有關嘅立法。咁呢啲咧都係喺現時我哋國家裏面特別常委呢個人大 委呢個人大會議裏邊嘅選即係成個運作模式係存在嘅。咁所以我亦見到不少嘅學者或者係政界人士咁都對現時嚟緊嘅人大會議會唔會有一定嘅研究或者係睇法，即係會唔會處理咧？我相信嚟講，每個人都係考慮睇緊呢一個發展。 剛才講到選舉委員會入面117席是來自即是區議會那裡啦，你就說覺得應該有些要改動的，這個是不是都涉及政改部局啊？如果要行的話，現在譬如講到是特首要先向第一步啦，特首要先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之後第二步就要人大常委會去確認啦，跟住第三就要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議員去通過，現在這些步驟是不是做到，譬如講立法會都沒有全體議員三分二，怎樣可以講得切通得過做到政改部局又行到這件事呢？ 其實呢，即係你嗰個啟動上面係喺邊個位置上嘅咧？即係可以睇翻有關嘅立法嚟講，即係港澳辦，我頭先都提及到啦嚇。咁、所以你而家如果出自於常委，即係人大最高權力架構啊，裏邊作出任何有關嘅決定，呢點係完全可以啟動出嚟嚇。咁、你去到具體嘅執行，當然係要本地嘅立法啦。 即係到時人大可能有一個決定出嚟，係咪咁可能？ 我答唔到你， 因為就咁睇，好似有五部曲，好似又要行咁樣，唔知點。 因為依一個係喺我哋一個正常嘅情況之下，或者係應該咁講，喺過往嘅做法之中咧，係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因為如果發覺到咧，特區政府覺得有呢方面嘅，佢就可以提請嚇，作呢一方面嘅一步一步進行嚇。咁現時嚟講咧，如果你話係人大常委唔係人大會議嘅決定咧，呢、這個人大常委人大嘅決定呢、這個，正如我頭先提及到，係最高嘅權力架構。呢、這個架構嚟講，呢、這個機構咧決定嘅嘢就係即時已經係實現嘅啦，所以實行嘅等於啊國安法嘅立法過程，就係喺啊上呢個2020年嘅5月28日裏邊作出有關嘅決定，呢、這個就已經係成為法律。 哦，即係佢如果最快方法就真係好似你咁講，就用一個決定嘅方式去做咯，係咪？係咪可以咁理解？ 國安法就係決定加立法咯。 OK， 最後我想問一下咧，因為佢講到有一度就話即係要有一個健全嘅制度保障啦。其實係咪即係話要有一啲嘅政治審查嘅把關工作，咁令到確保即係譬如行政立法啊、司法機構嘅成員都係愛國者咁？你覺得嗰個實際操作應該可以點做？ 呢個係一個好具體嘅操作問題。我就好即係你話每一個對參選者或者係現時嘅行政人員或者高級官員或者係參政者嚟講咧，即係佢哋係唔係愛國有冇真真正正係唔符合愛國者三大標準咧？咁樣呢點咧係咪用一種？即係有一個政治審查上面咯，咁就好難咁樣話有一個部門去做。我唔認為係真係好似咁簡單就可以做得到。其實又唔係好複雜喎，因為每個人嘅都有一個自己嘅歷史，有個 record 係咪啊？你每一個人你自己係唔係真係對國家對香港社會係有一個認同，有一個維護啊！呢啲我大家睇到嘅，唔係話一時一時可以做。當然有啲人可以，其實睇好多特務片都見到、 okay. 知道，可能嗰啲係隱藏嘅，係咪？ 咁、okay. 所以大體上面，你而家香港出現嘅問題咩啊？係真係有人公開地啊，炫耀喎自己，我就係要反你國家，抗拒你中央，妖魔你話你而家嘅民族啊！呢啲咁嘅人，如果呢啲人咁樣打住口號都可以參選嘅。並且參選成功嘅，咁你話即係使乜可以即係話咩政治審查 ？O K， 明啊明。好啊好啊，同阿葉國謙傾到呢度，多謝你。葉國謙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港區人大代表嚟嘅。再請多位嘉賓啊，有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早晨。 早晨啊，蘇立文。 早晨，梁家傑。頭先講到夏寶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嗰個嘅説法，你自己點睇啊？ 正如你剛才跟葉國謙傾的時候呢，你都指出啦，咁個政改五部曲去咗邊呢，係咪即係而家唔係當時五部曲嗰種 想象，即系由下而上嘅想象嘛。 嗯， 特区写报告啊，政府写报告啊，交上去啊，落翻嚟啊，立法啦、啊，咁样系嘛？而家根本就唔改变晒，而家系由上而下嘅。咁我寻日睇完阿夏宝龙主任嗰个发言咧，我嘅印象咧就得一个啫，就好清晰噶啦。就是咧，佢而家咧係想喺香港建立一套咧可以被操控嘅選舉嘅方式，嚟到去包裝嚇一個可以係即係實質係一個委任嘅制度啦嚇。 嗯， 咁呢個咧係將基本法45条、68条喺回歸前同埋一直咧。俾香港人嘅印象同埋承諾，即係會有一個普選去選我哋嘅行政長官同埋所有立法會議員咧，係完全南轅北轍、大相徑庭噶啦。咁呢個咧，我相信都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啦。嚇，當然我諗譬如好似葉國軒佢哋咧，係有好多嘅即係説法。就話可能佢覺得係哦，你香港人唔長進啦，係嘛？你逼中央出手啦，咁嗰啲嘢我都聽到老生常談噶啦。咁其實佢講嗰篇紅文裏面咧，夏寶龍主任咧就話即係愛國者治港三大標準啊，跟住又話咧有五大原則嚇、去搞清楚。边个系爱国者啊？然后制度上咧又要健全佢啊，咁样啦、啊。你全部呢啲嘢睇完之后咧，你会问一下，喂，咁爱国者呢一个标签系作为一个你能否入闸参选？你会香港会面对一个乜嘢嘅选举制度在地操作系如何？呢、这、一个咁关键嘅呢、这个概念咧？是由哪个去拿捏和操纵的呢？ 嗯。 那因为虽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篇幅是去讲到好像懒是客观那样啦。但其实万变不离其中，骨子里呢其实呢那个生杀权呢就是操控在行政权力里面的。 嗯。 而且我恐怕呢这个行政权力呢不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力，而是中央的行政权力。咁就頭先你同阿葉國軒傾嘅時候提過嗰個話要即係將而家由一個 D2 嚇嘅選舉主任啊操刀嘅嗰種即係DQ 參選人啊，將佢咧有個講法就係要將佢制度化啊嘛。咁其實夏寶龍主任嗰個談話咧，其實都為呢度鋪墊咗嘅嚇，即係佢會唔會真係咁做，我哋唔知道，可能仲要等一等。兩會啊就嚟開啦，係嘛？三月頭就開啦。咁但係個方向咧，我相信就係用愛國者呢一個標籤嚟到去容許中央嘅行政權力咧，嚟到去決定究竟誰可參選，制度如何。咁呢個就係我。即係頭先講睇完嗰篇紅文之後，點解有個印象就係佢要建立一套可以嚇、被操控嘅選舉嚟到包裝一個可以係實質上嚇、委任制度嘅理據咯。 你預期日後可能佢會用一啲乜嘢形式咧？係咪一個機構或者委員會去做一啲審查定係點咧？同埋日後民主派嘅參選空間又如何咧？ 民主派嘅參選空間咧，就完全係隨砧板嚇，即係完全係中央政府去決定你係咪愛國者。咁而愛國者呢個標籤，其實喺我記得十幾年前咧，都曾經有一番熱烈嘅討論嘅。咁就當時大家引用鄧小平先生嗰、那個説法咧。其實就比較強調咧，就係話即係愛國者嘅，只係尊重自己嘅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嘅主權，即係唔損害香港嘅繁榮同穩定，好啦。咁但係夏寶龍引述呢一度咧， 只是鄧小平說話的一半而已。 嗯。 夏寶龍就沒有講到後面那半呢，就是鄧小平繼續這樣說嘛。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啊，咁即係當時就好多講啦，就話：，誒嗱，唔係嘅，呢個愛國者咧，唔使擔心啊，大家嚇。雖然即係存在唔少嘅一個主觀嘅判斷，可以作政治篩選同埋審查一啲參政者，但係唔係？你睇下鄧老講明，你相信奴隸主義啊，都得噶嘛。當時係咁講嘛。咁但我諗此一時彼一時啦，即係而家我相信就以夏寶龍主任所講為準㗎啦。 嗯，最後我想問咧，就係而家都話可能會喺中央主導之下，會有一個嘅完善選舉制度嘅工作。你自己預期即係落實落嚟會係點咧？會唔會都係頭先好似同阿葉國軒咁講，可能人大常委會有一啲動作，定係過往咁樣？頭先你都話即係講到政改五部曲咁樣，你自己個估計會係點啊？ 我就無從估計嘅，葉國軒都估計唔到啊嚇。雖然佢做過人大，做過，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個咧，而家係中央嘅絕對權力嚟㗎啦。咁就我哋唯有係等，即係兩會開成點啦。其實坊間當然有好多講法啦，即係譬如你重劃選區，增加個新界南啊、北啊 ，OK， 即係你18區，每區兩席，咁嚇呢啲都有。咁但係睇一個程度去到點啦。不過我就係想講，如果今天夏寶龍主任講嘅嘢咧，喺24年前， 好仲有幾秒啫。 咁講，真係啊咁回歸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家傑，同阿梁家傑傾到呢度啊，多謝你。 升至7%，創近17年嚟嘅高位。消息透露，聽日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會為失業一段時間的人士新設個人貸款計劃，容許失業人士申領月薪6倍、上限80,000的失業人士個人貸款，年息只是一厘，以解燃眉之急。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港府打算仿效中小企貸款計劃，推出專為失業人士而設的個人貸款計劃。對於計劃會不會遭到濫用，消息人士表示，雖然計劃的申請程序簡單，但申請者簽署失業聲明，聲明本身具法律效力，如果作失實聲明會觸犯刑法。消息人士承認，相信計劃的違約比率或者會比普通私人貸款為高，但強調計劃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在目前的經濟困境下，相信計劃能夠協助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失業人士提供財政成本最低的貸款。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席一個專題研討會開幕式並且發表講話。夏寶龍強調，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他表示，必須要抓緊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從而將愛國者治港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的法定機構的負責人等等，都必須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就提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言，愛國者治港最關鍵急迫是要完善相關制度，尤其是抓緊完善選舉制度。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解讀夏寶龍言論，預示兩會將會就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作出重要決定，並且明言反共的人不屬於愛國者，不可能進入建制。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被問到支聯會等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的組織可否符合愛國標準，他的成員會否被拒絕參選。陳宏毅說，要視乎有關選舉法規怎樣修改，審查候選人參選資格的機制，但不排除反對內地社會主義者不能參選。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的報導就講到，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連續第二年不敵新型肺炎而要停辦，教育局昨日宣布停辦今年的 TSA， 包括考試和筆試。局方說，希望學校能夠盡量利用本學年餘下的時間進行面授課堂。校長、家長和教協都說，受停課影響，今年的課堂安排特別緊張，無法兼顧 TSA， 認為局方的決定合適。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環境保護署昨日就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展開三個月公眾諮詢，建議向容量介乎100毫升到2公升的塑膠樽裝飲料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徵費。以一個500毫升的膠樽為例，循環再造徵費達到5毫到6毫半，同時市民按樽可以獲得1毫子的回贈。諮詢期去到5月21日，關注團體批評按樽金額太少，難以提升市民回收意欲。《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明日出爐的財政預算案預料將會向失業大軍發放長年期貸款，當局必須要審慎籌謀，避免重蹈去年覆轍補助逆市大賺的超市，借著制定完善機制優先精準支援最重傷的行業，例如是航空旅遊的從業員，減少濫用，協助他們撐到疫苗計劃奏效，社會慢慢復常，重新出發。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說，中共舉辦愛國者治港研討會，試圖透過修訂治港者標準選舉規則，完全操控香港的立法會、特首。評論說，有膽將鄧小平的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篡改為愛國者治港，但是就沒膽放棄鄧小平的旗號，放棄基本法，兩者是政治包容、政治自信、政治智慧的差別。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從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著名論斷，到去習近平主席對新時代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要論述，社評說是向香港人清晰地指出，愛國者治港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時代呼喚，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文匯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說，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展開，官方網站上傳大量有關疫苗的詳細資料，增加透明度。社論說，這樣做是至少讓市民信心增加，不過接種疫苗既是公共衛生的一環，但同時亦都是相當個人的行為，人人體質各有不同，反應可能存在重大差異，市民一定要理性地自行分析是否適合接種。成報的社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左一二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啦，近住埃索油站对出噶。就是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在佛光街桥底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启福道的埃索油站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警署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利景湾，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警署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利景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较早前佛光街桥底的意外影响，所以现在排到去新山道，启德隧道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之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的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进景园。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线的意外啱啱清理好，但车龙都有待消散的。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北角警署快线的意外啱啱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利景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日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2021年2月23日，夏宝龙指需坚持爱国者治港，要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政府开始为优先群组网上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16宗确诊，13宗本地个案，4宗源头不明。 英国分阶段放宽防疫禁令，下月初重开学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同大家讲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在研讨会的有关于爱国者标准的一些讲法。他的发言刚才都讲到有3点关于爱国者的，就其中说不可以触碰的3条底线，危害国家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另外也都讲到声称拥护一国两制但反对共产党是自相矛盾的，也都提到说揽炒派是繁荣稳定的破坏者。他就提到了讲到要做一个的完善选举制度，就说要必须在中央主导下进行，讲到一些的重点，就譬如讲到说不能够是照搬或者是套用外国的制度，也都讲到要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制度保障，确保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组成人员以及是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呢，都是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的，有些这样的讲法的。继续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早晨。 早晨，施乐文。早晨。 早晨，谭慧珠。刚才都讲到夏宝龙主任有一个昨天在研讨会一些重点关于爱国者治港的，你自己看到他的讲话会有什么意义，或者对于接下来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不是都画了一些框架的吗？ 我想的情况呢，就他自己都说了是旧调重弹、因为爱国者治港、或者说香港应该是主体是爱国者治港呢，邓小平先生在70年代已经讲了几次。咁爱国者的标准呢，就大家都好清楚啦，因为都周围有讲啦，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些的要求，这些的标准呢，其实我相信在香港呢，大部分的人呢的想法都是是这样的。即是你是中国人啦，你尊重自己民族啦，这样你是诚意这样拥护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啦，同埋呢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咁所以佢自己都话呢是旧调重弹。不过呢就是有扭曲的情况出现啦，所以我呢就希望将呢首歌呢是唱好啲，唱响啲咁解嘅啫。咁就不如你头先读嗰啲各点你逐又问咁样好唔好呢？ 刚才你讲到讲话即是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讲法，我都想回应一下，因为见到有些讲法就是当年他讲到爱国者治港，也都是同样讲到说左翼的人要有，但是有一些右的人都要有，中间的人都要有，是爱国者为主体，但是就即是好像有些讲法就是现在那个爱国者标准好像再收窄了，你自己同不同意？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爱国者的标准本身是没有收窄，但是呢你要入去香港的权力核心呢， 嗰、那個要求咧係加咗嘅。咁啊，我自己嘅睇法啦嚇、啊，就係、是、主要由於咧最近香港咧係發生好多我哋唔應該睇到，但係發生咗嘅事。自從2014年79日嘅佔中，同埋咧係2014年咧係人大常委會出咗個決定咧，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都被推翻。咁跟住咧就2019年6月咧至到2019年7月1號至到2020年6月底咧，我哋經過差唔多12個月嘅暴動。咁裏面發生好多事嚇，我哋知道，譬如香港嘅法治 law and order 呢個社會秩序嗰個排名咧，就由本來嘅第五跌到第82。咁另外咧就係、其他喺國際嘅排名都係下降咗，咁亦都我哋嘅生活咧係好受影響。譬如話油彈啦嚇，執到嘅已經過6000個，咁啊唔計掟咗嗰啲。當時咧係財街都係有縱火啊、打人嘅情況發生。同埋咧亦都睇到咧有英美嘅旗喺度飄，亦都係有某一啲現在係喺法庭上咧係將要研究係是否咧係顯示港獨或者分裂國家嘅旗幟咧喺度飄揚。咁過咗呢一段嘅劫難啦嚇，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大家應該收拾心情咧，就重回初心。我哋初咧係將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一國兩制嘅方法咧係嚟到即係維持最少咧係50年嘅生活方式同埋資本主義嘅制度。咁樣情況之下，我哋往下點走呢？咁即係現在作出呢啲反思呢，我覺得個時間係啱嘅。鄧小平先生之後呢，我哋又睇到其他嘅即係繼續呢一個思維嘅領導方面嘅睇法。我諗最近呢就應該係今年一月呢，係林鄭月娥女士呢去述职嘅時候，習近平咧就講愛國者治港，其實佢講得咧係好，即係好有系統嘅。咁佢話最緊要咧就係有兩組嘅原則，第一組咧就係兩個事關。佢話愛國者治港嘅核心要義咧就係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埋事關香港嘅長期繁榮穩定。咁佢話要有四個才能。佢話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咧，第一中央對香港嘅全面管治權咧，先就可以得到有效落實。第二咧，憲法同埋基本法確立嘅憲制秩序咧，先至可以得到有效維護。第三咧，就各種深層次嘅問題咧，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第四咧，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嘅貢獻。咁愛國者治港咧，就你淨係睇鄧小平同埋咧係習近平兩位嘅講法咧，就係而家我哋作個反思咧，係回歸初心，我哋要為香港做事，帶領香港向前行嘅人咧，係真真正正咧係尊重佢自己嘅民族，唔損害香港。我想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是。见到夏主任在讲爱国者的一些重点那里也都提到，就说如果是声称拥护基本法但是就反对即中国共产党的话，这个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如果接下来要做一个即是爱国者治港要全面准确这样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需不需要有多些即立法的形式 去落实的呢？ 治港咧，通常我哋理解咧，就係、是、可以有權咧，係使用中央授予嘅行政、立法、司法權，同埋一啲主要嘅公職方面嘅人士嘅。咁樣咧就至於你好似咧係提過一個問題，就係、是、均衡參與嗰個問題係嘛？我睇到咧，均衡參與嗰個問題咧，係2004年4月26號 常委會通過五部曲的時候是講，他說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任何改變都要遵循以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互相協調，有利於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與。這樣呢就均衡參與的意思呢，就是政治或者政制的架構，當那個改變方法出來之後呢，大家都可以參與，參與的方法呢可以給意見啦，也可以參選啦。但是參選的話呢，它是另外有一些基本法和香港法例方面的限制的，譬如說參選呢你一定要是香港永久居民啦，還有呢就香港的基本法呢是說有 20% 可以是有外國居留權的人啦，但是呢香港的法例呢是將它呢是限於功能組別裡面的某些組別啦，咁譬如18歲以上嘅就可以參選，18歲以下就唔可以參選啦。咁譬如喺2003年嘅時候咧，係已經訂立咗個立法會選舉條例裏面嗰個選舉主任對於參選者作出嗰個效忠同埋擁護基本法嘅聲明，係有呢個權力咧，係可以係作出一啲判決。認為他呢是是否適合這個資格呢，還有那條法律裏面呢也都規定了，譬如是外國的議員、官員、或者內地的軍人、okay. 你都不可以參選、因此呢就是均衡參與，即是香港的政治活動、政制辦法的改變大家都可以參與，但你真真正正要入去做立法會議員呢，在法律上是具備一些的規則，你是要符合才可以去參選的。 所以剛才你說到話，即係嚟緊，如果真係要完善選舉制度，係咪就係要再加強均衡參與呢個元素咧？因為而家譬如舉緊立法會呢個例子啦，已經有功能組別呢一類即係代表各界人士嘅均衡參與噶啦。嚟緊再點樣即係均衡參與呢個方向點再做多啲咧？你覺得？ 我想我哋唔會特別係講出話均衡參與要做多啲，然之後其他要做少啲。因為咧有冇咁嘅資格去做一個公職人員咧？喺基本法第104条咧已經講得好清楚，你係要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咧，同埋擁護特區嘅基本法。咁常委會咧亦都咧係作過兩次嘅釋法啊。2016年咧係做咗一次釋法咧，就話你嘅法誓咧係要莊重同埋咧係忠誠啦，同埋亦都講咗咧，就算你係發咗誓已經就職啦，喺就職嘅期間裏邊咧係違背呢個誓言咧都有法律責任啦。咁然之後到2020年啊11月11號啦，大家記得。就是那四位立法會議員人大呢是作了一個決定呢，他們是不可以呢是在這個延期的一年裡面留任啦。那裡面就講得很清楚了，第一段就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為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就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這樣均衡參與，無論你咩背景，無論你嘅政綱政策對政治、政制民生有啲咩嘅諗法，你都係要咧係符合呢個宣誓。個宣誓係你自己做嘅，宣誓唔係有人逼你做嘅，你係想做議員而你去宣誓噶嘛。咁呢一啲嘅規矩啊，呢一啲嘅法律咧係已經存在噶啦。所以其實我 就話，即係 夏寶龍主任講嘅，佢自己都話舊調重彈。其實佢講嘅嘢咧，喺不同嘅人大嘅決定啊， 同埋以往即係對於管治香港嘅原則嗰度咧，係已經講咗好多次嘅。 嗯，但佢話係完善個選舉制度喎，即係而家應該係有啲缺失，所以先要完善啦。咁如果要完善嗰個方向係咩？但係頭先我聽你講又話，其實好多都已經存在噶啦。咁咁應該要點做咧？即係其實。 啊！揾呢啲慢慢參詳啦。我諗我今日就未有一個成熟嘅意見答你呢個問題。 好啊。另外咧，見到夏寶龍主任都講到話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啦嘅原則，需要即係多個措施，多措施並舉啦，亦都係綜合施策啦。咁另外最關鍵就話要完善相關制度啦，完善選舉制度啦，亦都係中央主導之下進行啦咁。呢、這個係咪都應該係要跟翻？譬如而家講一啲政改就行，政改五部曲啊咁，係咪 中央指導之下進行呢？就係、是其實喺我哋以往咧係到政改嘅時候咧有五部曲啦。 嗯， 咁嗰五部曲裏邊咧係第二部咧就係、是、中央認為咧係需唔需要修改，即、就、係、是、行政長官話需要啦、嗯，中央同唔同意咧？咁中央話好需要修改啦。咁、 嗯、 就行第二步啦，然之后最尾嗰步呢，如果係立法会嘅选举呢，就要中央备案啦，行政长官嘅选举呢要中央批准啦。咁因此呢讲中央主导呢係有根据嘅。咁呢就今年嘅情况呢，我就觉得有啲唔同啦。大家都知道根本我哋而家立法会里面呢係冇三分二嘅立法会议员啊。我哋得好似43或者44位啦吓，咁样情况之下咧，就五部曲咧就行唔到嘅，因为第三部曲咧就需要立法会里边做一个 motion debate 啊，做一个嘅动议一个辩论，睇下有冇三分之二议员系同意咧，然之后政府咧就会出草案啊嘛。 嗯， 咁因此咧，呢次如果系有任何或者即系总之喺现在呢个延期嘅任内，如果有任何嘅改变咧，就行唔到五部曲啦。咁唯一嘅方法咧，就系、是、人大系用佢喺宪法第62条第四款嘅权力，就可以设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裏面嘅制度，咁人大可以將呢、這個責任咧就交俾常委會去做，咁因此咧就如果佢講話中央主導咧，即係我係估啫嚇，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佢根本用唔到五部曲， 嗯，即係實際要去到常委會嗰度係會出一個決定啊，定係會係點樣嘅？ 我諗呢個一定係決定啦，因為我哋而家咧係唔係？對香港唔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任何一個條文嘅嘅意思作一個解釋，決定咧就係、是、有一件事應該點樣處理咁解。 Okay. 我哋一阵间咧都想九点半之后咧同阿谭慧珠嚟倾多少少，因为都系咯比较详尽一啲。转头翻嚟再打俾你吓，唔该晒你啊。 Okay. 好，谭慧珠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嚟嘅，同我哋就讲到有关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喺研讨会有关于爱国者治港嘅一啲嘅说法嚟嘅。转头翻嚟咧会继续有千禧年代，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政府今日开放手机应用程式，为拥有若干生物特征的英国香港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并且申请签证，是首批可以使用该系统的非欧洲经济区公民。措施是英国政府在1月31日启动的签证计划之后，为香港的 BNO 持有人开放的新签证渠道。英国政府表示，自1月31日以来，几千名 BNO 持有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已经通过该签证申请在英国居住、工作和学习。而由去年7月15日至到今年2月16日，大约9000人透过特许入境许可 LOTR 入境英国。声明指，中国政府去年6月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 英國認為是明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中確保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並且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英國政府作為回應，為 BNO 持有人引入新的移民途徑，為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提供在英國生活、工作和學習的機會。政府公布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展開，今日凌晨開始接受優先群組的市民網上預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截至朝早八點，超過30,000名市民預約。他說剛開始接受申請的時候，進入系統的人數超出一般系統接受的容量，所以出現擠塞情況。但其後系統有所調整，大約在凌晨12:40左右已經疏導有關情況。另外，薛永恆說，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下載量有2,790,000。對於網上有指相關程式在多個島國和非洲國家之中下載排名首位，薛永恆強調有97%的下載量屬於香港，有2%至3%下載量在海外不出奇，因為有部分香港人在海外下載應用程式之後才回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美國新型肺炎死亡人數突破500,000，確診人數超過2,800,000。總統拜登同夫人、副總統何錦麗同丈夫在白宮南草坪舉行默哀儀式。拜登話，新型肺炎死亡人數達到500,000，係一個嚴峻而令人心碎嘅里程碑。疫情大流行死亡的美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和越战死亡的人数总和重要多。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够接受如此残酷的命运，尽管已经和疫情作长期斗争，但是必须抗拒由悲伤变得麻木。他表示必须终止导致家庭、社会和国家分裂的错误信息，强调付出的生命已经太多，全国必须团结奋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33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2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4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8元，跌15.5；快手350.8，跌27元；希望教育2.79，跌3.1；美团383元，跌17.8；阿里巴巴244.4，跌6元；比亚迪股份218.4，跌21元；中国海洋石油10.5，升4.4；小米集团28.05，系跌9毫。中国移动56.8，升1.1；友邦保险99.55，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0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93，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6美元，卖出1,80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同埋去红隧方向啦，排到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和富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对出。那在九龙，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就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回观塘道挤塞，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那条车那条支路亦都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对出。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来了。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嚟啦！ 小宝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十二点到两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2021年2月23日，夏宝龙指需坚持爱国者治港，要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政府开始为优先群组网上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16宗确诊，13宗本地个案，4宗源头不明。 英国分阶段放宽防疫禁令，下月初重开学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系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喺一个研讨会讲到爱国者治港嘅要点，入边亦都提到咧话要完善选举制度。头先咧就同我哋嘅嘉宾喺电话旁边啊，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倾紧嘅。咁啊，讲到咧即系要完善呢个制度咧，头先啊谭慧珠就提到咧喺宪法入边第62条14讲到就话咧，可能要用呢、這、一个就系、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嘅职权。14就是讲紧咧，决定特别行政区嘅设立及其制度嘅。继续同谭慧珠倾一倾啊，呢个系点解会用呢一个方法，而唔系行即系过往政改五部曲嗰个嘅有关于即系话政制发展都系行五部曲噶嘛？过往系咪咁噶？ 系啊，因为咧就系、是、现在呢、這个延期嘅立法会咧系只有43至44位立法会议员，系不及全体议员嘅1/3。而如果你行五部曲咧，第三步咧係一定係要有立法會議員1/3，通過一個動議咧去支持政府咧，先至會出草案嘅。咁呢個係五部曲裏面第三步啊，已經行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係對於選舉方面有咩修改咧，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是、運用憲法頭先講62条14款嗰個權力，先至可以做得到啦。 呢、這个嘅做法，过往有冇用过呢一个权力噶？ 呢个权力过往有做、有用过嘅。 系。 一地两检。 嗯。 系最明显嘅例子啦、我哋喺基本法里边当时揾唔到一个特别嘅条文。我哋可以將它解釋為可以作一地兩檢，雖然有兩個條文，我記得好似117、118或者118、119咧，就講香港咧係要發展佢嘅經濟啊、新興行業啊等等，咁樣咧就只能夠咧係用一個決定話，現在呢一個安排咧係符合基本法咁解。所以是用過的。 OK， 過往譬如用到決定的方式咧，都可能係出現喺啲即係冇預期喺基本法起草的時候出現的情況啦。咁但係今次譬如講緊政改五部曲又好，咁都係即係有一個嘅，起碼有一個步驟係講緊政制發展的時候要做一啲步驟啦。咁點解都係選擇用憲法的方式而唔行基本法嗰個路咧？即係雖然你話 佢係我嘅意見，認為佢可以選擇行。 Okay. 現在我哋面對嘅亦都係一個以前未見過嘅情況，就係我哋嘅立法會裏面咧，係只係得44個議員，係咪？同埋呢個係一個延期嘅情況。現在我哋面對係一個非常情況，因為外圍嘅因素咧，美國對中國嘅冷戰係未停嘅。咁然之後，香港又面對疫情，咁我哋經過咧係2014年同埋2019至2020年。發生咁多事，我哋而家又要抗疫，咁因此如果我哋對於立法會嘅選舉有任何嘅修改嘅話咧，係面對嘅係一個非常時期。 如果喺翻基本法嘅範圍入邊做，用即係改基本法嘅方式又得唔得咧？ 冇咁嘅需要啊？點解咧？因為憲法同埋基本法咧係合成香港嘅憲制架構啊。當基本法是沒有一個答案可以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中央用憲法是絕對正確的。因此呢就不需要修改基本法，即我的看法是這樣。因為我們寫基本法的時候就專門將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產生辦法用附件來列出，當時已經講得很清楚呢，就是如果修改基本法的條文呢，我們要在全國大會，即是三月的大會做。但是如果修改附件一、附件二呢，常委會是可以做的。因此呢，我們是不需要修改基本法裡面任何的條文。我們可能要修改的呢，就是附件一、附件二。而那個修改的方法，或者是另辟途徑的方法呢，就是用憲法給的權力了。 即係頭先你講嗰個62條嗰、那個，但既然即係如果喺程序上面可以行政改五部曲嘅話，點解唔等下一屆立法會先至即係修改？咁咪唔使咁大動作，又喺人大又或者喺憲法嗰度做功夫咯？係咪？ 我諗主要就係我睇今年可能都有機會要選舉啊嘛。 所以就 我哋希望有機會可以選舉啦。 所以理論上係咪即係？應該要很快就要做的了這個工作，因為你選舉也都要早幾個月，也都涉及很多即準備功夫，可能很快會不會來三月就已經會有些公佈的嗎？ 我不清楚他們的日程是怎樣，或者下一步會怎麼做。暫時我了解呢，就常委會那個議程呢就未出，或者是未包括的。 另外呢，我見昨日的要點裏面提到呢，其中一個就是要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愛國者治港是落實在個制度上面啦。咁亦都特別提到話，確保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組成人員啦，以及係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等等咧，係真正的愛國者擔任嘅。呢一個健全的制度保障，你覺得應該點樣做呢？ 其實我們現在用得最多的就是104那兩個釋法啦，一個決定一個釋法啦。咁香港政府現在對於宣誓方面的條例呢是完善緊啦，我們見到公務員呢是分批宣誓啦，咁呢啲都是即係按住呢一個原則呢喺度進行緊嘅，咁當然是會有好嘅幫助啦。咁往後點樣處理區議員或者區議會呢，咁要遲一步諗啦。區議會本身呢作為一個區域政組織呢，喺寫基本法嘅時候呢就已經定咗性呢，佢唔係一個權力機關嚟嘅。 但是呢就是回归之后区议会的权力呢是一路在度膨胀緊，有好多不需要他们辩论的东西在度辩论，亦都呢是有情况呢就是区议会现在呢对立法会的议员的选举呢是有一块他们的土壤，亦都呢是有一个情况呢就现在的区议员里面呢是可能有一些是曾经对那个誓言如果他们要宣誓的话呢是有一些抵触的情况，这个是个别啦，我不即是我是照原则讲啦，咁呢一方面点样处理呢？咁区议会系咪仍然系一个非权力机构呢？咁我相信都要要好好的研究啊。 咁头先你讲到譬如公务员嗰啲已经有一啲宣誓嘅功夫要做啦，咁其实系咪已经系一个叫做健全嘅制度保障嚟噶？你定系要再多啲嘢要去？ 制度保障，夏宝龙主任咧都讲话要综合嘅，即系唔系靠一样嘢嘅。咁当然咧系我哋最容易谂到嘅就系我哋点样喺教育啊，喺国教啊。对于内地情况的了解啊， 但譬如立法会议员嗰啲咧， 因素 立法会议员嗰啲，使唔使做啲即系政治审查嚟，即系确保有个嘅即系 冇政治审查，都系用翻嗰个誓言。立法会议员咧，选咧好少系素人，素人到嘅地步咧，你完全唔知道佢讲过啲乜嘢，做过啲乜嘢嘅。只是比較上他可能是曝光的東西少，但他曝光的東西都應該有的，如果不是他都很難是出來選立法會，是不是？即是他白紙一張出來，這樣情況之下都很難有人認識他，投票給他，因為不投票給他，因此他都會有他的言行是可以作為一個根據的，這些就跟我們平時選舉主任用他的權力是沒有分別的。 咁點樣睇佢係咪真係一個愛國者咧？ 咁啊睇佢嘅言行咯，睇佢言行咯。嗱，如果你要睇翻夏寶龍， 咁 你要佢睇夏寶龍嘅講法咧，佢就有啲好明顯嘅例子啦。佢話嗰啲利用各種手段歇斯底里咁樣攻擊中央政府，公開宣揚港獨主張，喺國際上唱衰國家同香港，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嘅人。无疑不是外，无疑不是外国者，即系无疑问咧，应该有个问字喺埋度。 日后使唔使有啲机构或者一啲委员会去即系把关断定某一个参选人系咪一个外国者咁？ 我睇香港政府而家系立嘅一条法例，即系系咪选举主任去负责呢一件工作啊？抑或系有一个更高层次嘅官员啊，或者系委员啊？我唔清楚嘅，你点谂？但系我知道。Okay.这一点是大家关注而 相信政府是应该研究的。 OK, 好啊，同阿谭慧珠倾到这里，多谢你。谭慧珠就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来的。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这一本书是罗夫十年羁留北京回来香港之后所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他老人家服务香港多年，和不少的文坛的朋友都有了深厚的情谊，而他又非常熟悉这班朋友的学问和性情，由他来写这班作家自然是不二之选。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作家的神采风貌他写到，而且又能够在人物主流的风格之余呢，添加了作家的趣闻日事，令到人物更见性情，可以怀想其人，其文更富生活的气息。好像他写金融咁啦，他的问题叫做金色的金融。罗夫认为金融一名呢，是由查良镛而来的，先有查良镛，后有金庸这个笔名，而金庸这个名呢，是比查良镛的真姓名的名气呢大好多了。 他写译书题为《香港有译书》， 但并不是说亦舒就已经代表了香港。他的意思是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似乎是说亦舒是香港的琼瑶，将他列入流行小说当中。他写林燕妮并不是以他为香水作家，而是以女强人林燕妮为号召。遗传学学士加中国文学硕士，电视新闻编导加广告公司老总，散文作家加小说作家，美女加才女，这一切加起来就成为林燕妮。罗夫写小诗，他用一个这样的问题，无人不道小诗言，可以见到罗先生是想推崇小诗作为香港新闻学史的拓荒功劳，用言这个字去称颂他的功绩，并不是以文论人。 罗夫论香港的作家，其中最为大胆的亦都最引起争论的问题，就是评论董桥散文的时候所用的标题了。那个标题就说，你一定要看董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蓝斗文升高：香港作家剪影》，作者罗夫，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同薛永恒局长讲到有关于安心出行，他又讲到呢话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呢下载量呢已经有279万。咁啊过往呢用呢一个程式嘅时候呢，见到坊间有啲讲法呢都对于即係个私隐问题啊，个程式嘅私隐保障够唔够呢有啲嘅讲法嘅。请一位嘉宾呢同我哋一齐讲下，有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Norman。 早晨，钟丽玲，你系咪都系最近有即系特别研究过安心出行呢、這个应用程式咧？我今日见到你哋出稿就话系唔涉及一啲私隐问题，系嘛？ 系啊，系啊，其实咧，我哋都就好理解市民嘅对于私隐嘅关注嘅。咁、我哋嘅我谂两方面嚟讲咧，一方面就究竟呢个程式有冇一个追踪行踪嘅功能啦、另外究竟呢个程式有冇攞到个人资料啦？咁如果喺追踪嗰方面咧，其实我同我嘅同事咧都睇过呢个程式嘅。咁我哋觉得咧就睇到佢咧系冇一个位置追踪嘅功能，亦都冇话搜集用户嗰个 GPS 嘅数。即是全球定位系统的数据，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是没有一个追踪用户行踪的功能、至于在个人资料的搜集方面，其实我想相信很多朋友下载的时候都会留意到，下载这个程式的时候就不用登记的，任何个人资料都不需要是交出去的、所以其实一下载就可以用。至于说扫描那个二维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留意到呢，去扫描之后呢那个出行记录就只是在用户是个手机入面的、就不会说将那个记录呢就是已经转移了譬如说政府的系统啊，或者甚至处所那个系统，因为有些国家啦，就譬如是新加坡呢，如果扫描了这个二维码之后呢，相关的资料呢就会去了一个政府的大系统，即是我们叫做大台那里、但是香港这个程式呢就没有的，那就变成我们是叫它做一个分散处理的模式啦、就好过一个中央处理的模式、所以我们会觉得其实在国际上的标准来讲呢，都 是一个比较少侵犯私隐的模式。那几时那些资料先是需要交出来呢，就是等到这个用户是真的不幸确诊的时候啦、卫生防护中心呢就先会引用法例的权力啦，就要求用户呢就交出这个出行的记录。 咁呢款就应该唔算係私隐嘅侵犯，唔算係啊。 这个是其实在私隐条例来讲，因为你是因应公共卫生的保障、就不算是的，是有一个豁免的情况的。 OK， 刚才讲到说安心出行这个应用程式是没有追踪用户行踪的功能，也都是资料摆在手机，但是呢我见有些讲法就说，会不会它虽然是这样储存在手机，但是都拿多了一些不需要的资料呢？过往好像是不是说一些手机权限它都拿得比较多一点，以你观察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初初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是比较拿多了即是一些是权限的，但是我们了解到呢，其实他拿多了这些权限呢是为了譬如少一些用户本身那个手机那个收集那个storage。 咁變咗咧，佢就可能係用咗用戶一啲系統去做。咁而家咧，佢哋咧就會用翻呢個譬如 WiFi 嘅系統去做，咁就唔需要呢啲權限。咁去改良咗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好歡迎嘅。咁佢就會攞少咗權限。 而家呢啲權限係涉及啲咩㗎？佢攞嘅權限？ 其實佢而家攞嘅權限咧，就譬如佢有啲相機嘅功能啦，咁佢係愛嚟掃描嗰個的士嘅嗰個牌照嘅號碼啦，咁樣。咁另外佢就譬如有一啲 WiFi 嘅嘅功能啦，咁佢就即係等佢係可以將一啲數據咧，就喺個手機入邊咧係作出比對咁樣啦。 其實公署係咪直情係攞咗一個應用程式嘅原始碼去睇？因為我見即係有啲業界人士就話，其實你要睇原始碼先知道佢係咪有追蹤功能嘅喎，係咪有攞到一啲過多嘅權限喎？你哋係咪有咁細緻去睇個程式嘅設計 嗰、那個咧，其實我哋咧就主要係睇翻去應用嘅條款啦，同埋去私隱嘅政策嘅，因為我哋主要考慮咧都係私隱嗰個角度啦，即係我哋咧就唔係話真係考慮去嗰、那個資訊科技嘅角度嘅。主要嚟講咧，我哋就睇翻去嗰個私隱嘅政策嗰邊咧有冇違反啦。另外我哋亦都睇咗佢咧，因為成個程式開發嘅時候咧，或者使用之前咧，就有一個第三方嘅獨立嘅私隱影響嘅評估嘅。咁我哋亦都睇咗嗰個報告嘅，咁其實睇完呢啲嘢之後咧，我哋有亦都有問資科辦嗰邊咧，係同佢哋亦都溝通過，因為我哋有啲譬如技術上嗰個層面， okay. 我哋想了解多啲咧，我哋都有要求去係提供多啲資料俾我哋，咁我哋自己嘅資訊科技部嘅同事咧，亦都有幫手睇過嘅。 而家有啲食肆啊或者場所咧都要係掃安心出行啦，啲顧客入到去嘅時候，或者係留資料啦。咁啊見到就話有啲嘅處所嘅職員咧係即場查閲啲顧客嘅資料，例如即查閲之餘，都有啲係即刻打電話去核實啦。咁呢個做法算唔算係違反咗私隱條例？ 其實呢個做法咧就唔算違反私隱條例嘅，因為其實私隱條例下面咧亦都有講到咧，就如果係資料使用者，即係譬如呢啲食肆嘅負責人咧，去係收集個人資料嘅時候咧，佢應該係採取一啲切實可行嘅步驟，去確保呢啲個人資料係準確嘅。因為如果你攞咗啲個人資料係全部唔準確嘅，咁攞嚟都冇用啦。咁同埋因為呢啲資料，我哋留意到咧，都係愛嚟防疫去用途嘅。咁但係佢攞咗呢啲資料咧，其實根據翻私隱條例咧，佢哋亦都要保障呢啲資料咧，就唔可以亂用啦。即係唔可以話你一方面攞咗呢啲資料，另一方面咧你就唔係愛嚟做防疫嘅用途，愛嚟做第二啲用途。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條例規管佢哋咧。就唔可以係立亂咁樣即係有一啲未獲准許嘅或者意外嘅查閲披露譬如你一個人客嘅資料，你唔可以話向第二個人客披露或者係遺失刪除咁樣咯。 簡單啦，即係仲有半分鐘到，有冇啲咩建議俾啲前線員工食肆咁？ 其實我會覺得佢哋要真係要小心處理個人資料啦。譬如攞咗個客人嘅個人資料咧，就唔好話隨意披露，唔好話隨意使用啦，亦都唔好話攞嚟用一啲直銷嘅用途咁我而家見到市面上有啲食肆咧，就係、是、直情有一個大嘅箱，咁然後將啲個人資料係擺入去，咁第二啲顧客咧就睇唔到嘅。咁呢個做法，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嘅。 好啊，同阿鐘麗玲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鐘麗玲咧就係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啦，拜拜。